慢慢打开，我再回来。不是一下子通开，是慢慢回来。你可以还有一些没有松开的地方，不用急着把每个结都打开。先让自己一步一步回到比较轻松的状态。今晚不用再追着答案跑，不用再逼自己立刻放下，立刻想通，立刻整理完成。先把那份一直拉着自己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你正在回来，身体会慢慢带你走回比较顺的地方。